十天音乐。伊万，你在干什么？ 我在听音乐。 听的什么歌？ 一首中文流行歌曲，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这是一首老歌，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非常好听，我很喜欢。 你知道王力宏的成名曲是什么？ 好像是唯一。 伊万，你真是一个中国通啊。 除了中文流行歌曲，你还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我还喜欢摇滚乐、交响乐和乡村音乐。 你呢？ 我也喜欢摇滚乐，我喜欢老鹰乐队和 Nickelback 乐队。 Nickelback 他们是我的偶像， 我是他们的粉丝。 是啊，他们很有才华，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 我听同学说你的吉他弹得特别好。 一般，我很喜欢弹吉他。明天在克林姆林宫有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交响乐。 乐队的指挥是谁？ 弗拉基米尔·斯皮瓦科夫。 王华，昨天你有没有看麦当娜的演唱会？ 没有，你去看了吗？ 我去了，人特别多。 觉得怎么样？ 酷，太酷了。 短语和词组： 交响乐、 摇滚乐、 爵士乐、 乡村音乐、 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声乐、 打击乐、 钢琴、 吉他、 大提琴、 中提琴、 小提琴、 电吉他、 贝斯、 萨克斯管、 风琴、 手风琴、 口琴、 笛子、 古筝、 二胡、 鼓、 琵琶、 作词、 作曲、 作曲家、 演唱、 乐队指挥、 演奏、 音乐厅、 音乐会、 音乐学院、 演唱会、 低音、 中音、 高音、 新歌、 新专辑、 歌星、 歌手、 天王、 天后、 乐队、 组合、 吹、 拉、 弹、 唱、 歌迷、 粉丝、 排行榜、 歌迷俱乐部。